系大家好啊！ 系大家好， 大家好。 星期日晚古坛天地会嘅时间啦， 系 咁就诶废话少讲，直接落去个市道先。因为咧呢个星期咧，其实就系即系放完农历年假翻嚟之后第一个完整嘅星期啊。 系 咁就个市一企19,200+呢个水平嘅。咁啊，请阿 Sam 哥讲一讲个市嘅情况先。 系咯，咁猴年翻嚟咧，咁啊第一个礼拜就得两日市嘅，咁啊跌咗成969嘅。咁今个礼拜第二个礼拜啦，咁都叫做好靓仔咯，即系猴年翻嚟嗰两日嘅跌幅都升翻晒上嚟，而且曾经都升突过添，但系收就收喺19,286，咁就升咗上礼拜就升咗965，即系争4点都唔到，都未超停喺个上礼拜，再上礼拜之上边，咁曾经系升突咗，咁其实个势就睇落就相当之靓嘅，但系你再睇翻个图咧，其实个恒指图咧，咁去到二月初个位咧，即系19,770。左右嗰啲位咧都睇個勢就相當之盡噶啦，短線嚟睇就咁你因為你上邊而且仲有好多嗰啲層層阻力都比較重嘅，咁再上邊就20,200鬆少少呢阻力位啦，咁我暫時睇就都係睇翻下禮拜如果有再高少少，即係大概19,800。左右啲位置都係要減持，即係你搏反彈，就算你點樣唔捨得走，有得賺都要，我覺得都係要走一走，比較好少少嘅。咁你係咯，雖然係你睇翻再睇翻之前嗰啲啦，咁其實我哋暫時我睇個勢就，因為之前你睇翻上年九月份嗰啲。都是通常向下沉底的階段呢都是試低位的情況下都是可能會試2-3次的。咁九月份嗰時九月至十月份都曾經試過2-3次低位，跟住再做返個反彈，而且係十月份嗰個反彈去到十一月份嗰個反彈都非常之靚嘅，但係去到23,400嗰啲位置慢慢咁陰乾，但係成交又好細，咁慢慢沽翻落嚟，咁試過幾次，睇你睇一次兩次三次第四次就直頭打穿個20,200+嗰啲位置就穿咗落嚟，咁所以而家20,200+嗰啲位咧就睇圖就係一個非常之重大嘅阻力位嚟嘅。咁因為之前嗰啲博反彈嗰啲都係喺20,000松20,300啊400嗰啲位博反彈，但係買咗貨升上去唔走嘅話，咁陰翻落嚟一穿嗰啲位咧就蟹貨相當之多咯。咁我覺得暫時而家即係呢一兩個月嘅走勢喺都仲係沉底嘅階段咧，個勢就會同。九十月份嗰啲情況有啲類似咯，就彈雖然係彈咗上嚟，但係再向上嘅動力暫時又唔見得有比較大嘅動力。你再加就算你而家油價嗰方面咧，都係有隱憂嘅。雖然係幾個大嘅石油出產國咧都話停產，唔係嗰。是停止增产，但是他们都不肯减产，再加上伊朗那边虽然说认同他们停止增加的产量，但是他没有承诺的话都没有谈过说要自己停止增产的。他刚刚才可以出口，没有理由去这么短时间内就停止那个增產嘅能力嘅。 而家咁樣睇咧，即係就憑呢件事睇咧，可以見到咧，其實可能佢哋，我估計啊，佢哋個產油嘅成本可以好低嘅，但係我哋估唔到，因為咧佢第一佢唔肯增產啦，第二咧佢唔肯減產啊嘛。 即係佢首先唔肯減先啦，就算賺得好少嘅話呢、嗯、如果佢即係我諗對個 GDP 都有貢獻嘅，都有錢賺嘅，所以 之前我就係去油價跌落嚟嘛，咁佢用個產量、嗯、即係賣多啲頂返去高油價時候嘅暴利囉，咁佢唯有係咁做，但係而家就油價真係十分之低殘，再大家再增加嘅話，個油價再向下跌嘅話，都係對大家都係冇即係冇好處嘅。 我諗而家用個量啦， 係咯， 咁冇咗暴利咧。 咁但係伊朗嗰邊係一個隱憂，非常之大嘅隱憂。佢我覺得佢應該就係以佢即係自己國家嘅利益嚟睇咧，佢應該係不停咁用最大可能嘅喺短期內盡最大可能係增加多啲石油產量出嚟咯，咁賣翻出去，以彌補翻去以之前嗰啲賣，即係 咁多年 輸出係啊，係啊，禁運，咁係咯，咁我覺得油價始終係一個隱憂咯，因為近排個市通常都好似都係我睇個勢都係同個油價有啲聯動嘅性啊，因為近排油價跌。個市多數都係咁插嘅，咁、如果你再睇翻之前，睇先啊，我撳翻個油價出，油價嗰個圖咧，係啊，咁上個禮拜就禮拜五啊跌翻三點幾個 percent 啦，去穿翻30蚊29.72嘅， 嗯， 咁再之前就我撳翻三個月出嚟睇，之前。試過一次就去到26.5左右嘅，咁再上個月就去到20蚊鬆少少，26蚊鬆少少嘅，咁試過兩次我咁，但係再反就算係反彈，個高位就越嚟越低咯。咁所以我睇翻睇佢有機會即係26蚊呢啲位可能都有機會穿嘅，咁向下壓住落，可能真係有機會試一試20蚊嗰啲位咯。 嗯， 係啊， 係。 咁所以我哋就算係個市反彈，我都暫時就唔係睇得太過樂觀住先咯。 嗯。 咁繼續都係維持住hold高就減持嘅策略咯。 嗯， 係啊。 好，小 J 大市有冇咩睇法？ 如果恒指图咧，就我哋睇下右下角嗰个位 置， 开唔开到等等啦。好，你见到咧，其实系营造咗一个小箱底啊，见唔见到？ 嗯 哼，系啦，二次嘅，即系虽然右边系低少少，但系都成立嘅。咁啊，佢嗰个颈线咧，应该系19,770嘅。 嗯。 如果升穿咗啦，咁啊，通常用 T 加二嚟睇嘅，我自己就即系升穿咗19,770啦，就 T 加二都企得稳喺条颈线之上咧。咁量度嗰个升幅咧，可以系21,000+去到，系啦， 系 咁啊，唔好太悲观先啦，因为上一次就连嗰啲黄金咧都成为咗嗰个对象啊。個個都話避險啊，黃金又出現咗個投資價值啊。咁啊 ，Sam 哥頭先講個油價嘅，油價都可以由100+跌翻去20+啦，大家都估唔到嘅。金價個開出成本我哋都唔知嘅，可以低到點樣？咁石油仲要係我哋每一日都會用到嘅添。咁啊，黃金可能喺個需求嗰個價值上更加低啦，即係唔會用到噶嘛，即係。通常貨保值啊咁樣噶嘛，咁佢出現咗個熊市啦，由呢個1,900+跌落去1,000+啦嚇，咁啊反彈到1,200+，咁依然係一個熊市嘅反彈啫，我自己點樣認為係啦。咁嗰個睇翻個石油啦，就我因為我見啲報章咧，其實都好多篇咧就轉移到去呢個金價，我哋可以睇翻。譬如100-100啦，咁樣，即係招金啦。佢就平時咧就緊貼啲個金價嘅， 譬如个金价反弹啊，或者急跌嘅时候咧，佢个价咧就反应得快啲嘅，比纸金啊嗰类，你见到好夸张，四个几一抽抽去成六蚊，系咯，因为个金价就反弹咗100蚊松啲嘅。咁如果当个市场咧呢一排回稳啲啦，同埋三月份睇翻港股咧系一个业绩期嚟嘅， 嗯， 譬如有扎蓝筹咧系会出业绩嘅，咁咧喺呢个二月廿二号啦就有大笨象汇丰啦，有业绩啦，恒生啦，咁啊有呢、這个譬如有。中电咧29，三月份有港交所咯，咁样即系三月咧有啲业绩期嘅，咁呢个大只啲嘅业绩，咁我估计咧，咁就因为上年个市况波动啦，譬如港交所咁可能做翻差啲嘅，嗰个业绩，咁啊而咧小型咧，譬如有二线股嘅咧，睇翻里昂咧出咗啲报告嘅，就讲到咧譬如。968信义玻璃，我哋可以望一望，唔该晒。 968 系啦， 系 好快咁揿一揿啦，同埋868，即系冇公司啦，就系头先系信义光能啦，968系啦，咁啊系啦，都随住个市啦，喺啲低位度嘅。咁我讲埋另外嘅几隻啦，就里昂嘅啲资讯喺里昂度揾嘅。咁啊，有呢个698啦、通达啦、中国飞机租贷啦、利民造纸啊、联数啊，同埋敏实咧425咧，佢就预期咧，喺2005年啊，佢哋有高达20%到1倍嘅增长。咁系咯，咁我哋 利润啊，定系 sales figure 先嚟讲系 增长有20%嘅， 即系乜嘢？股价嘅增长啊，定系呢个 哦，唔系股价，系啊，唔好意思，盈利嘅增长， 盈利嘅增长 系， 盈利嘅增长达到20%到1倍，好夸张啦。咁呢个统计就系里昂做出嚟嘅啦。咁我哋即系往往啦，有时我哋香港人中意短炒噶嘛。咁佢2月尾到3月头咧，可以揾下啲有啲预期升幅比较大嘅，抠佢喺低位。即是那个月的低位的时候可以有机会炒一炒咯。是的。咁睇返嗱剛才讲到港股啦，有个小商帝啦，我嘅睇法啫。同埋上证呢就有个黄昏之星，咪早晨之星。 早晨之星。 周远sorry。早晨之星。有一啲啲曙光啦，对于上证嚟讲。是的。因为佢都占我哋成分股都有十几隻的，是的，咁对我哋港股影响都比较大嘅。咁上星期五呢就留意到啊，有一隻股份呢就喺星期五收市之前嗰段时间呢做得突然间做得好好喎，即係有啲春光鸭咁，又有啲钱走入去，我相信。譬如係688啦嗰隻呢内房股。 688。 系啦，咁星期五晏昼嗰段时间咧，有啲已经系率先升咗少少，因为当日咧个市况系跌紧噶嘛，跌紧100多点。咁而佢哋突然间都抽咗上嚟，因为譬如688啦、华润置地啊，系指数股嚟噶嘛，唔会突然间抽起噶嘛。咁同埋带动咗咧啲二线嘅，譬如升幅最大的二线啊，恒大啦，升了4%，3333。可以望一望。 等等，咁先。 好。 咦，系喎。 系啦，出咗啲大洋烛嘅咁样，第二位啦，譬如60%啊，咁样升咗3.8%。咁因为我哋星期六就知道咗啦，咁啊，内地咧就减税刺激楼市嘅措施啊。咁就讲一讲啦，咁就叫做系咪契税啊？咁样读 契 系， 继续，因为个人咧，佢哋话个人购买家庭唯一嘅住房啊，面积喺90平方，即系900尺度啦吓，以下嘅咁就减1%征收嘅一个契税。 咁就九百尺楼上咧就减 1.5%。如果比较之前咧，其实系分别系分别系收3%嘅，其实因为个减幅都比较大明显嘅，系啦。咁啊，营业税啦，譬如减收2年对住房，睇先啊，购买多个即系揸住，譬如买楼揸住多2年或以上嘅，咁就唔使收呢个营业税，即系货呢个二手市场嘅，系啦，即系连我就咁睇佢连个二手市场都开放埋咧，系啦，想增加呢个内房股嗰个流动性。系咯，咁啊，譬如对一线嚟讲，佢减收呢个契税啦，咁样，我谂嗰啲内房股嗰啲回笼会快啲咯，嗰、那个收入，咁可以增加个流动性。即系嚟紧嗰个内房股咧，喺譬如我哋2015年啦，由双降啊嗰啲刺激内房啊嘛，到而家2016年年头咧，都系其实都好多消息系依然系利好内房股。 系啊， 加上啦，因为随住个市况咧，内房股已经调整咗好深啊。其实，以几只大嘅举个例啦，咁如果用 P B 嚟讲咧，都系一只中国海外系1.1倍啫，最高啦已经系，即系个 P B。咁低到最低，譬如二线啦、啊，有实力嘅，就7.54咯。你合生创展咧，个 P B 可以去到0.3，即系呢啲 P B 咧，根本就系2008嗰啲股灾1-2点先见到啊。呢一集， 所以个上升嘅潜在幅度都可以好大嘛。即系你理论上应该翻翻一噶，系咪？升嘅话， 咁如果佢哋个出货量 keep 到嘅话咧？嗰、那個流轉咧又快嘅話咧，咁估值真係好吸引嘅，係啦。咁我個人就中意只813啦，因為佢啲地產項目咧喺啲位置，譬如北京、上海咧佔最多啊嘛，嗰啲係啲優質嘅地啦咁樣。加上佢估值咧就 P B 得0.5倍啫，係啦，所以呢只我認為係有潛力嘅。就是会揀呢一隻啦。咁当然688嗰啲有啲叫做保障房啦，咁更加有保障啦。咁可以，因为阿 Sam 哥都鍾意呢隻係688。咁可以留意返嘅。好，咁同埋上一次就话阿股神巴菲特唔系恐慌嘅时候买入股票嘅，咁我都揾到另一两只另类啲嘅，就个依然系 keep 住呢个高增长嘅，同埋个跌幅咧最近都跌咗好多嘅，就有呢个327啦，百富环球啊，知唔知呢只系做咩？其实系2015嘅股王嚟嘅，其中一只嚟嘅， 系啊，升咗好多噶之前。 系，因为而家我哋都兴，即系越嚟越多系俾卡消费啦，即系似美国啦，咁内地更加系用嗰啲支付宝啦，嗰啲我唔系好熟，嗰啲 电子支付， 咁咧佢就系做嗰啲支付嗰啲机噶，譬如碌卡嗰啲机咧，系咯，因为佢而家系 keep 住喺呢个海外啦、中国啦系有一个好高嘅增长嘅，嗰啲叫做 POS 机，大家可以揾下 Point of Sales 啊， 系啦，好，咁咧就用呢个彭博综合呢个证券嘅预测咧，呢只百富环球咧今年咧就个日利咧就有13%啦，同埋个盈利有21% 嘅增长嘅，即系嚟紧呢一年，咁佢而家睇翻个 PE 系12倍到咯。系啦，咁如果睇翻啲大行嗰个目标价啦，咁而家就7元附近。譬如呢个 J P Morgan 啦，佢个目标价就最高有15.5嘅，有1倍多啲嘅个目标价。咁最低嘅，有呢个富瑞就11元，系啦，都唔错，好。咁啊，第二隻咧就係中興通訊啦。 因为其实内地咧 4G 咧，虽然吓就推出咗一段时间啦，但系嗰个市民用嗰个 4G 嗰个量咧，依然系未去到一个 理想嘅水平，即系普及率未够高。 普及率未够高系咯，同埋未饱和，因为香港就饱和晒噶嘛，呢个电信市场 系啊， 用 4G 系啦。咁内地咧依然系大家都知啦，十几亿人口啊嘛，始终憧憬。咁呢个中兴通讯咧，其实咧佢就最近又发咗一个营起啊， 嗯， 系啦。咁佢就系做一啲譬如有，因为佢个嗰个业务范围就好广阔，咁我提一提啦。譬如佢系有呢个相关嘅综合电信设备制造，咁啊，譬如个科资网络嗰个供应咧，譬如铺网络都佢都有份嘅。咁、 嗯、 去到呢个卖科资手机嘅业务，佢都有做嘅、嗯，即系基本上系一条龙服务咁样讲。 系 啦。咁佢又我哋睇返嗰个2016啦，佢嘅 PE 得 9.9 倍啦，那个预期预测个 PE 即係10倍留下啦。咁、大行就预测佢有成17%-20% 嘅盈利增长嘅，即係2016。咁又睇返大行俾佢嗰个目标价啦，譬如最高嘅係呢个野村啦，去到25蚊嘅。咁、如果以星期五收市价计咧，系12.几啦，系啦，又一倍， 犀利喎， 系啦， 即系12个月可以升一倍，呢只就系。 咁如果个市系咯，去得翻20,000点楼上，我哋 都有希望嘅， 系咯。 吓，总言之都非常之牛啦，咁就呢、這个。 咁呢两只都系2016有啲潜力嘅股票嚟嘅， 嗯，明白。原來咁，咁第一節就仲剩翻三分鐘，咁都講少少細佬個市睇法啦。我就唔係講三月嘅，因為未睇，咁啊都檢討翻二月啫。因為俾喺 Facebook 啊，同埋喺 email 俾大家嗰個範圍咧，二月都俾咗紅咧，即係牛咧就俾咗21,000点啦，咁紅咧就17,800嘅，咁結果兩個都去唔到啦。其實就係、是、即係。當初估計咧就個市喺二月份咧都會幾發下嘅，咁但結果咧就係冇咁發啦，因為我自己估，即係頭先大家都聽到咧21,000到17,800，即係有成2,200点嘅波幅嘅，咁、事實上冇啦，事實上都係得1,000零点啫咁樣樣。咁、而因為嚟緊呢個禮拜就結算啦，得翻5日咧，其實就我自己嘅睇法，因為如果你攞個中間數咧，21,000到17,800咧，中間就應該19,400嘅。咁好唔好彩咧，就係佢行到嚟個月中咧，就差唔多喺呢個位置呢度。係咁咧，就變咗即係搭住我自己個 model 嘅牛熊分界線啦，可以叫做。咁啊，佢依家係19,200，咁我自己睇都係會個市都係會低收嘅機會比較大啲嘅，二月份嚟講，即係今次結算係。不過咧，就應該落唔到即係穿唔到18,000噶啦，我估最紅嘅情況之下咧，都係18,200，咁呢啲咁收就已經叫好離譜噶啦，其實我覺得嚇，咁都係18,000几，即係結算啦，咁樣咁啊，三月份先至即係再嚟過咯，咁樣嚇，咁啊反而咧就上證咧就會我睇就會有喺三月頭啊，或者係未嚟緊呢個禮拜咧，起碼都即係會有啲利好嘅消息嘅咁樣。咁呢個詳細少少就翻嚟應間節目翻嚟再講啦。咁如果簡單啲提綱挈領式嘅講一講咧，第一就係兩會啦，因為即係三月頭就開人大政協嘅會議啦。咁即係其實大家做中國個市即係。都是看住春秋二制的啦，即是这个春天就开两会，咁然之后就这个秋天就开即是几多几多大嗰个就是即中共自己嘅即嗰个党员代表大会。咁通常嚟讲两次呢都是会有啲主题嘅板块呢就炒下咁样嘅。咁呢个返嚟可以即再讲多少少啦。咁第二呢就亦都不得不称赞下我哋呢个节目嘅前瞻性啦，就是这个中正監嘅主席俏降咧，就終於被扎棍啦。咁咧就係喺呢個星期就

就歸咎喺趙鋼同志嘅身上嘅咁樣，咁所以咧，只要阿趙同志依家即係被免職咧，咁咧大家就會好高興，咁就會翻翻嚟買股票噶啦，咁樣樣。 嗯， 咁呢個係一個即係網絡上流傳嘅睇法啦。不過最重要嗰點咧，就係因為阿大師咧，其實係都係認同呢個睇法嘅。咁我都非常之認同大師嘅睇法，所以 咁我哋都認同啦。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就禮拜一咧就會跟住大師一齊殺入去，即係 A 股啦，或者咧係即係相關嘅 H 股嗰度咁樣樣嘅。咁啊，呢個係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其實就有啲 echo 翻頭先阿小 J 講到即係內房股啊嗰度。咁啊，由於細佬就即係比較上都留意關心啲即係國情嘅問題啦，因為其實所謂嘅去庫存，即係樓市去庫存咧，就係、是個政策就已經即係個方向已經喺度㗎啦。但之前咧一直都係屬於即係領導人講話嘅層面啦，咁就未正式即係應該就未正式通過即係政府嘅程序嘅。咁有機會咧，其實喺兩會之中啊，就係、是、會有即係更加多嘅相關嘅政策推出。咁而個背後嘅原因咧，我認為係即係係 solid 嘅，係實在嘅。個原因咧就係、是、即大家都知道你之前即係你之前一段時間啦，即係中國嘅經濟都係即係下行壓力都非常之大啦。其實會好多人都會擔心到影響到即係中國嗰、那個即係社會嘅穩定嘅。而其中一個政府應付嘅辦法咧，就係、是、其實都好多世界上好多國家會用噶啦，就係、是、咧。令到多啲人咧係有自己嘅樓，咁咧個社會咧趨向於穩定嘅，其實係會 哦咁樣 係啊， 咁係咁樣。如果香港年輕人多啲樓，如果買得起樓嘅話，都應該會穩定啲嘅。 係啊係啊，即係、啊、其實呢個係譬如係好多比較小型啲嘅社會，例如新加坡啦嚇嗰啲嘅，即係嘅一個有一個教訓又好啦，係一個即係模式又好啦。其實咧，當啲人，我自己咧就即係有幾次新嘅體驗嘅，因為即係細佬咧就係喺即係細個就讀 Hong Kong U 噶啦。其實即係 Hong Kong U 學生會從來都相當之激進嘅。咁我哋細個去做學生會咧，其實嗰啲舊嘅學生領袖啦，都係啲即係激進人物嚟噶嘛。但係咧好簡單嘅啫，只要嗰條友因為喺 Hong Kong U 畢業出嚟做咗十年八年嘢，買咗層樓之後咧，呢啲人咧就冚唪唥都變曬保皇黨，係好簡單嘅道理。即係原來佢以前激進咧，就係冇樓， 冇錯。 哇！佢一有一層樓啊，佢幾擔心個社會會唔穩定啊，影響到佢，即係用成世人錢供嗰層樓啊嘛。呢、這個係會即刻咧就變咗保皇黨噶啦。呢班友就係、是、咁，所以咧，我認為咧，其實即係呢個做法係合理咯，同埋聰明咯。咁即係我都希望佢會即係搞得掂嘅。咁所以其實所以一六年咧，我自己都比較睇翻好即係本地地產股啦。第一就係咁內房內銀啦，咁呢啲都係比較好嘅板塊嚟嘅。咁反而即係大家要被罩忌咧，其實反而有啲消費股啦。咁即係譬如有一啲大隻嘅都要避㗎啦。例如 香港定內地， 佢我估香港同內地都要， 即係都係一樣。我覺得就 因為我自己比較睇多啲恆指啦，即係咩康師傅啊，仲有仲有邊只？譬如啱啱沙沙、周大福嗰啲都。最近啲數據都好差啦，因為喺農曆新年咧，莎莎同周大福咧嘅 sales 就跌咗20%+，比起舊年 差係正常嘅。 咁整個香港嘅消費咧，農曆新年都跌咗10%以上啦，比起舊年嚟講，咁消費嗰啲嘢就係要避一避咯嚇。咁反而咧就係、是正正因為個經濟會下行咧，我認為係對。房地產咧就未必大家睇得咁差，因為咧房地產就特別啲嘅，我認為係，佢樓賣得差咧就唔代表佢股價會做得差嘅。事實上個原因好簡單嘅啫，因為過去嗰十年八年咧啲樓賣得咁好咧，地產股又唔見得做得好好噶嘛。其實嗰兩樣嘢嘅關係咧就唔係相當之大嘅。我反而咧就博個逆心理，就係因為佢啲樓開始賣得七七八八啦，已經。就反而要炒股票嘅呢啲公司，其實就係、 是嗯、你講香港大捷陽嗰幾間， 我諗香港都係啦。其實頭先你講捷陽嗰個因素咧，我自己係認同嘅。雖然咧， 如果過去呢幾年齋追呢樣嘢嘅話咧，可能個回報都未必係咁好，因為香港滋養最大嗰間就叫新世界。 嗯， 我自己新世界咧就輸到瞓喺度嘅，基本上就係、 是。 但係咁新世界佢有其他結構性嘅因素影響咗佢啦。但係整體上，如果你擺長線少少咧，就睇唔出點解嗰個嗰間上市公司嘅 book ratio 即係市漲率、PB 啊。是低的情況之下它不是 upside 大過 downside 的，因為你沒理由再跌的，你剛才那些市漲率 0.3 難道你可以跌到 0.1、是沒理由的嘛，是的， 不如撿了它算了， 是的，那你不如變賣你的資產去換錢，如果你上市撲慘呢，是所以、即看到接下來這一年正正因為樓市轉勢，我認為是地產股的股價會做得好一點，即係即管到咗2017年頭嘅時候，我哋又翻翻嚟呢度睇下，即係講得啱唔啱啦？呢個咁樣嘅睇法就係咁咧，就細佬都有隻股票會提供嘅，咁就依家就未持有嘅，但係咧就聽日就會買噶啦。咁咧呢只咧就都係 echo 翻我哋之前節目講過嘅，咁咧就8081係一隻創業板嘅股票嚟嘅，就叫做互娛中國嘅。咁我哋个节目嘅前瞻性之劲咧，就先讲啦。我哋上个礼拜咪讨论过你嗰啲电子竞技嘅新经济嘅， 系。 咁今个礼拜咧就即刻有一单都比较上高调嘅新闻出咗嚟啦。咁咧就系中国数码文化咧就系出咗张通告咧，就系会同阿周杰伦咧就合作嘅。佢哋咧系会成立一间。電子競技戰隊的公司，即係簡單啲嚟講，佢哋係會組一隊嗰啲電子競技嘅隊伍、去參加嗰啲即係世界性嘅比賽咁樣。 哦，好有客喎、即刻做 research 喎、 可能佢其實可能佢聽咗我哋節目，我懷疑 唔出奇嘅啫。 係啊，咁咧就阿、周杰倫咧就將佢自己嘅肖像權同埋姓名嘅獨家使用權咧就賣六年俾呢個中國數碼文化。中國數碼文化咧就俾翻1000万股呢個周杰倫嘅，咁、其實整個電子競技行業嗰、那個、前途之亮麗，我哋上個禮拜都分析過啦。咁呢度只係講一啲即係花邊少少嘅新聞，比較 juicy 啲嘅啦。咁點解宏宏嘅明星要揀周杰倫呢？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周杰倫咧其實佢係佢本人真係一個電子競技迷嚟嘅。咁、喺台灣咧有好多。打機人士咧、都表示咧，其實佢哋喺打機嘅 server， 即係喺打呢個 League of Legends 嗰個 game 嘅時候咧，就係、是、遇過周杰倫嘅，曾經係，即係你打得下係會撞到佢嘅，其實係啦。咁周杰倫咧，據說咧係間唔中咧，每隔一頭半個月咧都有幾日唔出街，就匿喺屋企打機嘅，就係打幾日幾夜、都唔停嘅咁樣樣。咁所以咧，佢係並唔係話為咗。即係唔係好似有啲，譬如有啲明星可能佢為咗拍戲先去學武功啊嗰啲咁樣，其實佢係真正嘅嗜好都真係中意打機嘅。咁、所以揀咗佢嚟到去合作啦。呢、這個中國數碼文化就， 但係有啲危險喎、啊。阿、謝霆鋒都係因為打機咁樣離婚嘅，佢話啦，冇 關事啊， 你都好記性喎，真係啊， 好多原因嘅， 周董啦，啲、危險咯， 一陣啊，阿 Jackie 俾一個嘢我。是叫咩？月搵6000蚊，人仔好心动。等我读一读先啊！呢、這个有咩原？有咩原机 咧？重点咧就系我哋睇下咧，越我哋香港好多立法会议员系好唔符合国情咯，竟然喺呢单嘢当中。 嗯， 你睇下吴亮星同埋阿黄国兴定黄国杰佢个 comment 点样？ 系啦，哦，咁我读一读啦。呢、這个阿 Ro 啱啊，唔系成日当 Ro 沙妈出嚟添。呢、這个系嗰、那个你个 friend 嚟嘅，系唔好意思啊。阿Jackie 俾单新闻我哋 share 就系话。就是訪問兩個立法會議員，咁咧就佢哋都未聽過電子競技呢個行業嘅。金融界嘅代表吳亮星議員咧就話：我好反對，因為沉迷電子遊戲咧係幫助唔到年青人發展嘅咁樣。咁工聯會嘅黃國興咧就唔多贊成，認為咧年輕人如果奮身投入電子競技行業咧，身心健康都會受到影響咁樣。 係 啦，咁我哋。 都冇辦法怪責佢啦，因為佢哋都係老人家，係咪？即係冇辦法，呢啲都冇辦法。 我呢啲有節制噶嘛，佢哋唔係24小時打咩？係 啊，同埋個時代都變咗啦，係嘛？係 咯，咁佢連大飛都講得出係嘛？ 係 啊，唔係呢班如果佢哋真係做電子競技咧，其實佢哋每日。佢哋會大概抽6至8個鐘去翻工咁嚟練機嘅啫，佢哋都有佢其他嘅生活嘅， 係 咯、 啊， 就唔係冇節制咁打嘅始終。 係， 冇錯。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啲有啲似以前，即係幾十年前咧，啲父母唔俾啲僆仔去夾 band 啊，唔俾你去踢波啊咁樣嗰類啦。好，咁啊翻翻嚟股票市場先，但係咧就頭先嗰單新聞就即係用嚟吹嘘下我哋嘅前瞻性嘅。咁我要推介嘅就唔係中國數碼文化嘅，因為其實如果呢隻咁炒咗上去啦，就已經係嘛。咁就推介就8081互娛中國嘅。咁因為呢隻咧就其實係第一就啲貨幹啦。咁第二咧就係佢個佢本身以前咧就係中國手遊文化嚟嘅個名就叫做。咁佢係喺一月。即係喺上個月不足一個月之前才改名嘅啫。 好似賣咗咁賣咗啲嘢喎。 係啦，啱啱咧就係要講呢樣嘢。就如果呢間公司嘅營運嘅情況嚟睇咧，就只得三個字可以形容嘅啫，就叫等錢使。咁因為咧，你一睇佢個即係近年嚟，其實呢間公司相當耐嘅咯。其實佢係創業版嘅。差唔多係嗰啲叫開國功臣嚟嘅，佢2000年嘅時候咧，呢、這個 number 已經喺度啦，8081就嚇。咁、但係咧，你睇佢近年嚟嘅所作所為咧，就係喺佢用離曬大譜嚟去形容嘅。首先咧，就頭先講咗改名啦，都係好近期嘅事啦。 嚇 一月份咧，其實係供個股嘅，就籌咗5億幾。籌完5億幾間公司市值依家都係得1億零嘅啫。咁啲錢使咗去邊度咧？呢個第一啦，一月尾咧就曾經想配股嘅啦，供完股之後即刻就配5000幾萬股俾人咧，都你都算獨立噶啦，但係就配唔到，佢2月1日咧就終止配售協議，個原因咧就係佢嘅配售代理咧就係康宏資產管理嘅，就俾嗰張票據咧2000萬咧就係彈票嘅，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就配售唔到啦咁樣樣嚇，賣嘢啦，之前阿 Sam 哥提到啦，就係12月咧就係出售咗佢一個廣告代理啦。12月頭咧就曾經打算透過 Convoy 咧就發行1億元嘅7厘年息嘅票據咁樣樣，即係又係借錢噶啦。咁就呢一個係11月份嘅時候咧，無啦啦咧就用咗9000幾萬咧，就去買咗間澳洲嘅酒店物業翻嚟嘅。咁所以如果你依家係入去佢嗰個網頁嗰度咧，係睇下佢呢間公司咧做緊咩生意咧。 好多元化喎、 都有三個部分嘅。 係啦，而三個部分咧，即係我即係叫風馬牛不相及，基本上就係、就即係做上網嘅嘢啦。佢話呢個叫互聯網文化業務。同埋資訊科技服務，簡單其實揭穿咗咧，就係即係有個佢有個手機嘅遊戲，係就打 NBA 嘅。咁我去揾過啲手機遊戲嘅排行榜咧，就揾唔到佢嘅排名出嚟啦。咁啊，因為佢嗰個 NBA 嘅遊戲咧，即係有即係呢個香港都有足球版噶嘛，即係足球嗰個就相當受歡迎嘅。你去到邊度都睇到廣告啦，同埋即係我亦都有啲朋友真係玩嘅，其實。但係呢個 NBA 嘅遊戲咧，真係聞所未聞啦。 但佢好似係大陸嗰啲 NBA 啊嘛？ 點樣叫大陸嘅 NBA？ 即系 NBA 就係美國嘅籃球比賽咯。 唔係佢哋講緊 CBA 嘅，其實 係好似 CBA。 唔係佢係 NBA 遊戲嚟嘅。 即係美國嗰個嘅真係 類似美國嗰、那個啊？ 類嚇，唔係佢係用咗嗱，我因為我本身唔打手遊啦，咁我冇真正download 過嚟玩嘅。 即係 game 叫咩名字？你講一次。 game 叫咩名字？我轉頭話俾你聽，因為我要揾一揾，我要，係啦。咁但係佢應該睇嗰啲肖像咧，就係一啲即係黑人籃球明星啊、應該唔會係 CBA 嘅，我估即係冇人 CBA 遊戲邊 啊？嗱， 籃球我就唔係好熟啦，因為如果有啲棒球嘅 game 咧，北美職棒聯盟其實係賣咗一啲嘅 franchise 啊，佢會將一啲嘅肖像權賣咗俾一啲韓國公司幫佢整 game 嘅，係有咁，所以有啲其實佢係得到美國 authorize 嘅韓國 game 嘅會有，但係籃球會唔會有咁嘅情況，我就唔係好清楚啦。 係，咁呢個我再查一查啦。 查一查先， 估唔到大家即係對呢樣嘢個興趣。你咪想 download 嚟玩下？ 啊，唔 係， 我想睇下啫。 咁 值唔值得玩啫？ 原來如此。咁就第二種生意咧，就係佢嘅澳洲嗰間所謂酒店啦。其實佢落到去你入到去睇咧，佢又除咗酒店咧，又有咩農場啊、click click 嗰啲咁嘅。不過我斷估啊，都唔賺得幾多錢㗎啦！呢啲咁嘅嘢就其實，因為即係澳洲啲嘢都有比較平啦。咁最後第三咧就係佢有香港體檢嗰間嘢嘅，係呢間嘢可能係 佢嘅香港體檢， 唔係有部分咯， 有部分股權，因為咧佢有一間其他間公司叫 Lucky 嘅，但係佢係將兩 Lucky 咧佢分開咗嘅 ，Lucky 咁樣，就係叫 Lucky 咧就係。8081咧就揸咗，以前係揸九成嘅，啱啱咧就將30%+賣咗俾人嘅，咁所以佢都揸唔曬。但係 Lucky 又揸住香港體檢幾多咧？呢、這個就唔知啦。依家係 應該都唔少， 係明白，係啦。咁就anyway 啦。咁其實我自己去研究創業板股票咧，就唔係想揾佢一啲生意做得好好嘅公司嘅。其實相反嚟講咧，佢生意做得越唔好咧，我就越高興嘅。因為咁咧，佢就越有需要咧，係即係炒股票。咁而呢一間公司咧，就我依家睇佢表面證供咧，就的而且確咧，佢想刮籠嘅籠料咧，差唔多出曬㗎啦，應該就 唔係。但係之前12月佢買嗰、那個智翠嗰個股權都成7.5億人民幣 喎。佢賣 啊，即係 sell 啊。 成交咗未啊？ 听讲睇好，应该成交咗喎，出埋嗰个补充出售智翠股权补充嘅协议都出埋嚟嘅咯。 嗯嗯， 系啊。 哦，咁样。 即系如果真系成功嘅话，但系佢而家股价都系得翻1亿啫。 嗯， 系 啊， 1亿港币啫。 市值系。 但系呢只冇得，真系好难用。用啲數據嚟睇嘅，係用估值嚟睇， 係啦，咁所以咧就都會喺創業板裏面咧，覺得呢一隻嘅即係炒賣嘅價值係最大啦。咁嘅原因都係根據翻即係細佬過去一直嘅框架，就係即係當需要做嘢嘅時候咧，咁呢個係一個相當唔錯嘅工具。 但我認同嘅係相當唔錯的，但係要避開嗰啲攻合嗰啲時間啦，避開咗先。 去三月頭咧，佢應該1.5嘅， 係搞掂咗先啦。 嗯，明白。好，咁咧就係咁啦。好，咁咧就最後就翻去呢個港股經典收購戰啊，因為呢、這個即係俾好多朋友追問，因為已經丟低咗好耐咁樣樣嘅。咁咧就上一次咧就講緊一個即係九倉爭奪戰嘅餘波啦，咁樣樣。咁其實主要有兩點嘅，就呢、這個時候咧就已經係1980年嘅6月啦，講到咁就其實成個收購戰咧已經完咗啦。呢、這個北玉光就已經買咗差唔多50%啦，咁當中有部分咧其實係即係呢個置地賣俾佢噶啦，所以即係呢個上次去即係俾人揾咗笨咁呢個講咗啦。咁但係咧佢就有兩單法律上嘅手尾要跟噶，第一單咧就係呢一個嘅當時嘅收購及合併委員會咧就指控呢個北玉光咧就話佢買到佢喺呢個收購戰嘅過程裏面咧，就未能夠遵守啊公平對待全體股東嘅呢一個咁樣嘅原則嘅咁樣樣嚇。咁就北玉光就當然係發出咗一個聲明咧，係去否認啦咁樣樣嘅。咁所以咧喺嗰年嘅6月25日咧，收購及合併委員會咧就開咗一個會，就研究下北玉光咁樣做咧係即係有冇違法啦咁樣樣嘅嚇。咁咧就都開咗成兩日架，都開到即係。據當時報章嘅報導咧，都係開到深夜9點鐘嘅。最後咧就係喺開完會之後啊， 委員會主席麥斯咧就係、是、宣讀咗一項聲明嘅，咁就認為咧，委員會嘅意見咧就係話白玉光咧係違反咗收購合併守則對所有股東公平呢個精神，咁咧就會受到公開嘅譴責嘅咁樣。咁而喺呢一年之後咧，就委員會咧亦都將嗰、那個當時嘅證券法例改變啦，就全面收購嘅觸發點咧，就由50%咧降到呢個35%嘅嚇。咁但係咧就對北角光嚟講就冇實際嘅影響嘅，因為咧佢當時就亦都表示佢唔會再買多啲九龍倉嘅股票噶啦。咁第二單法律上嘅即係尾巴咧，就係話呢個北角光係喺今次嘅收購戰裏面咧就觸犯咗銀行條例。咁因為咧北角光買嗰啲九倉股票嘅子彈，佢嗰啲現金咧就嚟自匯豐銀行對佢嘅借貸噶嘛。咁但係咧，銀行條例裏面就有一條咧，就話如果你係擔任銀行嘅董事嘅話咧，就你嘅借貸就唔能夠超過25萬港元嘅。咁唔好話幾億添啦。咁、就當時匯豐嘅副主席包約翰咧就話咧就佢哋借錢俾北玉光咧，就係屬於銀行同埋客户嘅關係，咁咧就冇觸犯到法例嘅咁樣嚇。咁但係佢承認咧，今次佢借錢俾北玉光咧，係將佢刺激咗香港嘅投機活動嘅。咁其實當時港府咧亦都有關注呢件事㗎，但係咧就結果咧就係、是根據監管機構嘅調查裡面咧，北玉光咧同埋匯豐咧都冇違反到香港銀行嘅法例。嗱呢件事咧就我自己就卡曬個兜喺度嘅，因為表面證供嚟睇咧，就絕對冇理由冇犯法嘅，因為條例又寫得好清楚，當你做匯豐董事，匯豐你就唔可以喺匯豐借超過25萬嘅。咁呢次借咗幾億，咁即係算點咧咁樣嚇？咁但係咧就只能夠話呢個放過包玉剛咧，都係符合翻當時即係香港整個社會嘅政治氣氛啦。因為當時已經係進入咗即係所謂叫前過渡期啦。咁其實中國政府又好，英國政府又好，都係樂意見到咧呢啲華資嘅商人咧，係逐步咧係去收購呢啲英資嘅公司嘅咁、所以咧就即係都冇對佢作出任何嘅追究咁樣啦。咁咧就最後蓋棺定論呢一個嘅九倉嘅收購戰啦，亦都係即係船王登陸嘅呢個故仔啦。咁其實大部分都讚呢個北玉光咧，係即係打得非常之好啦，因為即係喺咁短嘅時間之內咧，能夠即係由防守轉為反擊啊，咁就打低咗呢一個即係港英嘅巨人咧，就係、呢個置地同埋疑和嘅。咁當時信報嘅社論咧，就嗰個標題咧就叫做船王富倉取勝，置地含笑斷腕咁樣。就包玉光雖然咧係勝利，但係代價非常之大嘅。而置地咧就失去咗九倉，但係咧就賺咗7億港幣，咁即係其實大家都各有呢個即係得著啦咁樣。 嗯， 咁而九倉喺復牌之後咧，股價就滑落啦，咁咧就令到呢個北玉光咧，其實即時以股價嘅下跌咧，已經蝕咗6億噶啦。再加上佢問匯豐借咗20億港幣嘅利息咧，當時咧嘅利息咧係13厘一年嘅。咁一年淨係俾利息咧，都已經俾咗2億8千幾萬。咁所以咧，就其實北玉光咧，就雖然攞到九倉，但係咧就喺個 cash 方面嘅損失咧，相當之慘重嘅。但係呢個又係仲有另一個角度嘅睇法，就係林恆子啊，信報嘅即係嗰個評論家創辦人啦。咁咧，佢當時就嘅文章就咁樣講嘅，佢話咧，一個揸住幾十億資金嘅人嘅諗法咧，同你呢啲散户嘅諗法咧係完全唔同嘅。佢咧呢一個就係投資眼光嘅長短同埋投資項目嘅選擇嘅分別啦。嗱，包玉剛喺80年能夠即係將佢做咗幾十年嘅航運事業，即係抽身而出轉到香港嘅地產咁樣嚇。咁從表面即係從帳面嚟睇咧，就係蝕咗錢嘅。但係咧，如果你咁樣去計數嘅人咧，咁咧就唔係一個即係偉大嘅投資者啦。因為咧，佢咁樣做咧，其實你睇翻同佢同一時期嘅其他航運公司咧，後來全部都陷入財政困難，即係喺呢個航運業嘅80年代嘅大災難裏面咧，係全部瓜曬，即係包括東方海外啦，即係董建華爸爸董浩雲啊嗰啲人，全部咧都係即係破產收場嘅。而但係包玉剛咧，就係能夠提前幾年 睇到呢一個問題嘅所在，咁咧就將佢嘅船咧開曬上去陸地上邊啊，利用九龍倉作為一個基礎。咁後來咧呢幾十年咧都睇到咧，即係佢喺地產啦、收租啦、酒店啦、貨倉上面啦，冚唪唥咧都係全部賺翻曬翻嚟嘅咁樣。如果當日北角江係冇咁樣嘅氣魄啊，同埋勇氣去做呢件事嘅話咧，可能啊，即係北角江嘅王國咧已經伴隨住航運業嘅低沉咧，就沉咗落去海底裏邊啦。咁所以咧，佢認為咧，即係北角江嘅今次嘅個投資嘅轉移咧，就顯示出佢即係非常之出色嘅呢個識見同埋遠見咁樣樣嘅。咁呢個咧就係、是。船王登陆啊，包玉刚同埋九仓嘅故仔。 嗯， 咁咧就预告少少啦，下一集翻嚟咧就会系去到我个非常之喜欢嘅故仔啦，就系佳陵帝国佳陵案。咁呢个就系即系香港股票史上最大嘅骗案嚟嘅，亦都最后牵涉到两条人命。咁究竟个情况会系点咧？咁啊，即系下一次再讲啦。咁啊，今日嘅节目就 好， 到呢度先。好，咁、就下个礼拜再见， 拜 拜。 拜 拜 天气报告， 大家好，而家是晚上时间的十点钟。本港地区今晚至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晚间天气清凉，最低气温约为15度，明日最高气温约为18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稍后风势缓和，晚上会有薄雾。展望随后两三日多云和有几阵雨，气温会逐渐下降。现在的室外气温是 15.1 度，湿度 83%，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的。一阵间十点钟会有好、会有这个是新节目来的，这个是《瞓身旅行团》的重播，大家就不要走开了。